秦总好魄力啊。那南城那几块地怎么样？ 图个热闹，再帮他们加加码，看谁不顺眼就给谁凑个热闹。我就算了，你可以的。 懂了。但你不觉得我突然要买南城的地显得很突兀吗？ 秦锦城看着他摇头。 不会，他们只会觉得你收心了，变成听叔叔话的乖宝宝了。看不惯的人越发不会让你如愿，就这个心理，你想坑谁肯定一坑一个准。 没想到秦总这么坏的。 坏的是你，搞搞清楚。 秦锦城说得一本正经，仿佛刚刚那些话不是他说的一般。 是是是，坏的是我，行了吧？我就是个不受人待见的小混蛋，现在落魄了，谁都想踩一脚那种。 所以要让他们看看这一脚踩下去的后果。 保证让他们深陷泥坑，再也爬不出来。就算爬出来，也是恶臭满天。 是这个意思。 雷猛心跳的速度一直持续到下车的时候也没有恢复。这看着绝尘而去的汽车，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左胸口。 雷猛啊雷猛，别忘了你的目的是什么，千万别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 其实就秦锦城这个人而言，要是真把他自己搭上去，他也不介意的。只是秦锦城啊，算了，他怕受伤。恋爱这事儿怎么也得等他查出父母的事儿拿回公司以后再来考虑。雷猛来到办公室的时候，雷红正朝他走过来。 你来了正好，关于跟秦氏的合作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脸怎么了？ 说完，也不等雷猛回答，就开始叨叨。 这里是公司，不是夜总会酒吧，更不是你平时去玩的那些会所。别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脸上画，好歹注意点形象。 雷猛气得都没脾气了，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拍，打断了雷红的话。 雷总，你看看清楚，我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这是条疤，货真价实的伤疤。我脸上有道疤，就是不注意公司形象了，你这还讲不讲理了？要这么说，我也不介意你给我拨笔整容的钱的，那什么植皮啊去疤呀、也都不贵，10万20万就够了。 你当你的脸是镜子做的，还10几20万？男人哪里没个疤的，留下就留下了，整什么容呢？ 哼，雷总说的是，这不是你说的要维护公司形象的。 雷蒙眨着眼睛看着雷红，清冷的眸光里尽是冰凌，那又冷又无辜的，无辜的情绪像是冰块铺天盖地的砸得雷红无地自容，无法自圆其说。 这两回事儿，我们先说说跟秦家的这个合同。 雷红撇开目光，想岔开这个话题。雷猛可不想就这么放过他，又往他跟前凑了凑，说道： 小叔，照你话的意思，我这疤不算是毁了公司形象了？ 不算，行了吧？你坐下，说合同的事。 雷红几乎是咬着牙冲雷猛吼出这句话的，抬手还在雷猛的肩膀上按了按。雷猛就着他的力道软绵绵地坐下去，整个人慵懒虚脱，跟纵欲过度似的，真是废得不能再废的那种。雷红眼底的鄙夷之色加重了，都这个节骨眼上了还去花天酒地瞎胡乱搞，果真是扶不上的烂泥，就这样还想跟他斗，真好笑。昨晚上他的人可 可是看着雷蒙被沈浩带走。进的那家会所呢，便是他们一帮太子爷经常去的地方。他的人在看到雷蒙进了会所之后便撤了，也幸好是撤了，要没撤，再遇到周雨朝那事儿，不知道雷红又会拿出来做成什么样的文章了。雷蒙不是不知道，雷红呢派人跟着他，不过他没太所谓，能让人跟住那是他乐意，真要在关键时刻还让人跟住了，那他就是真废物了。雷蒙的头发有点长了，不是很服帖的散在耳侧，他顺手呢往上捻了捻，抬眼瞥向雷红， 小叔想说什么？合同有问题？ 秦氏的合约不至于有问题，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项目的人选，我听说你从项目部要了个人。 哼，这么快这点小事儿就传到您耳朵里了。雷总，我不可以从项目部抽人吗？ 按规定来讲，每个项目的组员都是特定人数的，秦家这个项目团队我早就拟好人员名单，所以这个邹瑜。 哟，雷总连名字都知道了。雷总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并且这个项目秦总可开口说只跟我谈的，你这么强势干预是想毁了这次合作。雷总，你是何居心啊？你是想害了公司不成？ 屁话，我怎么就要害公司了？雷蒙，你别瞎说啊，我这也是为了这个项目好。你要当项目负责人我没意见，但人选必须是我给你安排的人，这一点上没商量。 是吗？那我要不呢？ 雷红抬眼望向雷蒙，那眸子里一瞬间涌上来的寒意让他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冰凉，那强大的气场让他有些微的失神。明明很轻的一句话，却像是带着千斤重量一般狠狠地砸在他的身上，让他双肩发沉，一时无法开口反驳，被气得面色发紫，好半晌才艰难地开口。 你若非要硬着来，那我只好请股东。 哼，不至于。这样吧，小叔，我们各自退一步，你选的人我一个不动，而邹瑜这个人我要定了，怎么样？ 雷蒙清澈的眼睛看起来半丝城府都没有，坦诚又单纯。雷红略微一思考，就邹瑜一个人能成什么事儿啊？而且还是个从来没做过大项目的小文案员，量呢也顶不了多大用。雷蒙想要让他折腾好了，加上下周的土地拍卖事项以及下个月的股东大会，雷红要着手准备的事情太多了，没有时间跟雷蒙过多的周旋，便点头应下了他的要求。 呀，你愿意要你要吧。蒙儿，别管叔叔狠心不给你历练的机会，这么大项目以你的经验，叔叔是真心担心，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好，不是针对你，你也要理解叔叔。 哼，理解？我当然理解了，从小到大叔叔不是一直都这么爱我的吗？ 你理解就好，理解就好。对了，我给你账上拨了一笔钱，下周的土地拍卖去见看看，有看上的地便买。你现在既然进了雷氏，这些事你也可以做主的。 这么轻易便松了口了，可不像是雷红的行事作风。这只老狐狸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不过他还真想去。秦锦城去他当然得去凑下热闹了，还怕老狐狸怕他胡来不同意他露面了，这回呢倒省了他不少事儿。 谢谢叔叔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哎，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拍卖土地的当天，雷猛才知道雷红并不在京城，据说是高海那边有个酒店的投资项目，他亲自去跟人谈判去了。这倒出乎雷猛的意料之外了，难不成雷红不打算拿这次拍卖的地儿算计他呀？临出发前，从公司内跟出了一行人。